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9集。牧瑶展开信纸时，颤抖的手指暴露了他的急切，可是扫了一眼之后，他就脸色惨白地笑了笑，一言不发地将纸叠成四折，锁进了匣子里。阿姐，木生的黑眸定在他脸上，敏锐地绷紧了神经。怎么了？他垂下眼帘，眼角的泪痣在灯下闪光，肌肤仿若透明。 没什么，追查耽搁不得，我们先往无方镇去吧。 木生的手扣在匣子上， 让我看看。 哎，不管他了，先下一盘吧。 让我看看。 他一动不动，眸中满是冷意，罕见的在姐姐面前表现了执拗的一面。木瑶脸上强撑的笑终于退了干净，有些破罐破摔的松开手，靠在了椅子上。木生抿着嘴唇，取出那张苍白的纸，信上字迹异常潦草，只有短短两行。 情况有变，归期不定，不必等，先行。 他擦的一甩，将纸拍在桌上，语气发沉。 阿姐。 木瑶别过头去，飞速地擦去了溢出眼角的一丝晶莹，深吸一口气，红着眼眶强笑道。 阿生，别闹。 木生沉默地看着他的脸，若非逼到绝境，他鲜少露出这样失态的神色。他知道阿姐对柳福一用情之深，他年少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介入，极度酸涩这么多年几乎都快习惯了。经历了数次劫难，他们一次比一次更加密不可分，难以撼动。眼看他们一路发展到即将成婚，他也只是觉得也许这样就是故事的结局，是他被动接受的终点，也无不可。都已经这样了，他还能怎么样呢？可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，柳福一突然撇下阿姐离去？这么多年，木瑶从来没有当着他的面哭过。他眸中慢慢沉淀出一种异样的冰冷。 阿姐这次还要等他吗？ 木瑶惊异地抬头， 什么意思？ 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此处事，难道阿姐还要原谅他吗？ 原谅？福一并未对不起我，谈何原谅？ 木生低眼，柔和美丽的睫毛盖住了眼底翻腾的憎恶。 柳公子从不洁身自好，三心二意，摇摆不定，任何一个女人送上门来，他都不会拒绝。阿姐，这就是你喜欢的人。 木瑶怔住了，随即气得发抖。 阿生，你说话怎么这样刻薄？ 少年猛然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木瑶，沉默了许久，似乎达到了压抑的爆发点，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嗤笑。 刻薄。 木瑶也跟着急促地站起来，眼前人润泽的黑眸中熟悉的无辜和亲切迅速褪尽了，陌生的乖戾浮现出来，连带着他周身都弥漫着一层冷意，与平时截然不同。木瑶顿了顿，语气放低了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我这么多年想说的话，阿姐不是早应该料到吗？ 他嘴角讥诮之意越发明显。 他若够喜欢你，早就上赶着娶你，他如今连娶你都推三阻四，你就没有想过从此不要他了吗？ 木生。 木瑶先是被戳了痛脚，头皮一阵发麻，随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今日的话全是主观臆断，偏偏说得异常难听，几乎是句句忤逆。他本就在气头上，木生煽风点火，他强压住火气，勉力解释。 这么多年，你难道还没认清吗？ 服役并不如你所说。 他刻意放柔了声调，想缓解此时的气氛。 那又如何？ 他却毫不留情，步步紧逼。 在我看来，你根本不需要依仗他，求着他。 谁求着他了？ 慕瑶的自尊心被骤然践踏，心里的火倏地被点燃，神情冷了下来。 我虽然一直同福一在一起，那是因为喜欢，何曾依仗过他？ 他顿了顿，又觉得跟他争辩毫无意义，因为他不懂。语气缓了下来。 感情的事情，你情我愿。阿生，你还不明白。 他慢慢地坐了下来，有些疲倦地喝了一口水，想让自己清醒一下。 你先出去吧，让我静一静。 我不明白，阿姐难道就清醒？ 木生站着不动，有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。 阿生，出去。 木生充耳不闻，微勾嘴角，笑容中却毫无温度。 我看阿姐糊涂得很呢。 慕瑶抬起头，淡色的眸盯着他，冷笑道： 哼，好啊，就算如你所说，我是依仗柳福一，那我若离他而去， 你说我们两个该依仗谁？ 他的音调越发抬高，带着一丝委屈的沉痛。 穆家撑到今天不过苟延残喘，你以为没有福一一力支持，我们是如何还在捉妖江湖中保有一席之地的？ 穆生缄默片刻，古怪的冷笑。 那是因为阿姐从始至终不够信我。 我何尝不相信你？ 我说过我可以保护你，为爹娘报仇，你从来没放在心上，宁愿相信柳福一也不肯相信我。 慕瑶被他气笑了。 你实力如何？难道我做姐姐的不清楚吗？你的术法一大半是我教的，法器是我送的，穆家术法我自己都学得一知半解，何况是你？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怎么面对他？ 我可以。 他骤然打断，眸中翻腾着黑云般的戾气，低眉盯着自己隆起又张开的手指，呼吸颤动，声音却极轻。 我不但能打过你，放眼天下，没几个人能是我的对手。 慕瑶注视他片刻，脸色极其难看。 你想怎么做到？卸发带吗？ 哼，是非不明，不择手段。 这么多年我就教会你这个。 木生的神情骤然出现了一丝裂痕，被很好的掩藏在面上乖戾之后。木瑶将冷掉的茶水推至一旁，动作大了些，茶水泼出来，沾湿了他的手指。 在裂隙之下，妙妙怀里掉出的香囊是你送的吧？ 听到这个名字，他骤然抬眼，眸中惊异还未消退，就看见慕瑶面色苍白的冷笑。 你知道妙妙怎么说的吗？他说是他路上捡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